弟兄姊妹，新年平安，应该说是春节平安，因为今天是我们中国的大年初一，叫虎年的大年初一，是不是这样？既然我们跟中国虽然差了十几个小时的时差，但是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时间来纪念，我们也是很高兴来到我们当中。刚才我来的时候在门口碰到一个姊妹，她说冯老师，你怎么穿戴这个红色的领带？我是因为红色领带是今天是春节，我们大家都来庆祝春节。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很多穿红衣裳的有没有，我们感谢主，我们真是非常，我们中国人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把春节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使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蒙福的一个民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年过两次年，那么我们刚刚过了阳历年一个多月以后呢，我们又开始过我们的这个中国的阴历年，就是春节。两个年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感到很高兴，大家都在包饺子，有在包饺子的吧？昨天听说教会有很好的聚餐，我们那边也有很好的聚餐。礼拜五在我家里有来了60多个人，结果我鞋都数不过来，这是最后走的时候鞋一只也不少，也是了，都很好。感谢主，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往往都是说有一个字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这个福字。因为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我们电脑屏幕上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字，那么这个福字也是我们的一个祝福，而且这个福字呢也很有意思。这个福字，我这里印了一个福字，是的，我的这个 PowerPoint 上跟大家印的是一样的。中国的这个福，这个都是在春节祝福福到，而且是喜气洋洋的庆祝中国的春节。不管在所有的华人，全世界的华人都在祝贺这个春节。而且我们常常说两个字，说是福到。福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福是给它倒过来的。为什么呢？我们想到福来了以后就来到我们当中了，所以我们用它的这个语音来说明我们春节的祝福。所以福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字，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两个字，不是一个字。第一个字是福，第二个字大家是都不愿意想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就是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是一个什么字呢？对不起，走得太快了啊！是这个字，是苦。为什么呢？没有人在今天愿意想到苦，没有人愿意今天谈到苦，除非你是湖南人爱吃苦瓜，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是我们讲的这个苦，但是我们再想一想，有没有人愿意说，我们把这个字给倒过来说苦道，愿意不愿意？没有一个人愿意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两个字有个很密切的联系，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个很密切的联系。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岁首，我们今年年初再思苦与福。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再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我们选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代表它读一遍好不好？刚才读了一遍，再来读一遍。好，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从头到尾讲的都是福，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在看这个福的时候，我们分三个部分跟大家分享。今天跟大家分三部分，我们首先讲什么不是福。我们往往在讲福的时候是先讲福，再讲什么不是福。今天正好调过来跟大家讲什么不是福，第二跟大家分享什么是福，第三个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得福，福和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我们信仰当中有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讲什么不是福呢？为什么要先从反面来讲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不是一个那么好的环境。所以我们在诗篇第一篇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这个诗人就提醒我们，让我们注意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好的环境的世界。你出了门以后，我们小时候都知道，当你小时候出门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跟你讲说你要注意安全。当你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你父母跟你讲说到美国要注意安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你出了门以后，我们建议大家出了教堂以后你要注意安全。我讲的安全不是说你被车或者碰了或者怎么样，不是说在走到雪地上滑倒，而是说你周围这个环境因为有恶的原因，所以这个世界不安全，这个环境不好。所以我们要讲的话先讲从反面讲。所以诗篇第一节讲的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面讲了有三种人，我们中国人把人分成类别，这里面讲了三种人。哪三种人呢？一个讲的是恶人。什么是恶人呢？恶人就是指的与神为敌的人。还有一个讲的是什么？罪人。什么叫罪人呢？就是偏离正道而且习以为常的人。我是个好人，我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第三个是讲的亵慢人的人。什么叫亵慢人的？指的骄横的、骄傲的人。这是三种人。而且这里面讲到什么叫不从恶人的计谋呢？讲的三个不字，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说不要听恶人的话，不要听这些与神为敌人的话。什么叫不占恶人的道路呢？就是不要和他同流合污，不要跟他走同样的道路。第三个就是说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不要和他一样。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一个人犯罪的一个过程往往有三部曲。这三部曲就和我们所讲的是一个非常，仔细想一想，一个人从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一个所谓的恶人，往往要经过这三个过程。我前天我在中国的一个网站上看到一个消息，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消息。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让人震惊，讲到四个青少年犯罪，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子，最大的19岁，最小的16岁，他们居然在大街上把抓到一个妇女，在中国的哪个城市我忘了，把她抓起来以后对她虐待她，最后打她，最后把她致死，把她搞死。四个孩子啊，结果抓起来以后就说，这四个孩子，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们觉得这样做很酷，我们这样做觉得很有意思。结果大家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这四个孩子，我们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子，居然做出这种事情。这个妇女30多岁，很惨的被他们折磨致死。我想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很难过。后来他们警察问他们，你为什么走这么一条路？一个男孩子讲说，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什么，我就上了一个网站，上了一个色情网站。这个网站呢，在这个网站上后来交了几个朋友，这四个朋友都是我在网上交的，他就跟我讲了一些话。所以呢，我就上了网站以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呢？他们所讲的话就是一个恶人的计谋，他们听的是与神为敌人的话，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做的这么一件事情，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就开始占罪恶人的道路，他们开始和恶人一样，最后办出这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弟兄姊妹，我们青少年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叫刚才讲这个词叫酷。这个酷这个词翻译成中文了，现在已经变成中文的，你孩子也会讲这句话酷。但你问他为什么酷，他说我也不知道，是他也讲不出来。说大家看到这个人是酷，那么这个人就是酷，说他不酷，这个人就是不酷。所以酷和不酷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孩子的生活当中，他们很大的压力，我们很多做父母的都知道，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压力是一种叫做群体压力，叫 peer pressure。 所以他们都愿意被接纳。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有时候就开始听从这些恶人的话，他们就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一步一步变成了一个恶人。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是这个样子，我们大人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有时候多次会说，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受环境的影响，受世界潮流的影响，我们要做一件事，总是要想办法征得周围人的一些反应，否则我们就不被认同。所以很可惜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个不认识人的世界，整个价值观人生观都是背离神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所以这个诗人提醒我们，我们什么事可以做，先讲什么事不能做。有什么想想，听一听没关系呀，做一点事也无妨嘛，也无害。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在我们这个团契，在我们的Milwaukee 的一个团契，当时有一对夫妇，他们刚刚信主，信主我们就带给他做这个门徒训练。结果呢，有一天春节时候他要出去玩，他说我们两个要去度假，我们说你去哪儿，他说我要去拉斯维加斯，我说你干什么，他说我去玩去啊，我说你去了有一件事不要做，千万不要进赌场，不要赌博。他看我讲的话，他不多不多，最多不超过10块。弟兄姊妹，我结果从此回来以后，他再也没有来过团契，多次邀请他我不来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件事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想到世界上这个恶者掌权者是谁，是撒旦。撒旦有什么本事呢？撒旦有什么能力呢？我们说撒旦好像能力很大，其实撒旦只有一个本事，是什么本事？撒旦本事只有一个本事，叫诱惑。他一开始诱惑夏娃的时候怎么诱惑的？夏娃说这果子不能吃，吃了以后神说我们必定死。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啊，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死，是个非常模棱两可的一个词。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说你吃了果子你会眼睛会亮的，这很有诱惑呀，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年首的时候，诗人给我们一个提醒，说我们不要走这条道路，我们陷进去了有时候就很困难。现在弟兄姊妹，我现在我们在大学团契那边有很多跟学生们在一起，弟兄姊妹，我知道在座的是很多原来马海大学毕业的，我能看到很多很熟的面孔，但现在的马海大学毕业的学生，现在的学生跟你们当时的学生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叫80后90后，那些孩子很可爱，很年轻，也很聪明。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跟他们的团契里在一起交往的时候，他们有个最大的问题是很难克服，就是对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对罪的概念很模糊。我举一个例子，同居这件事情，未婚同居这件事情，在他们看来是习以为常，很正常，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为什么呢？他们这个概念，这算什么？这大家都是这个样子。说我爸爸妈妈也没有反对我，你们凭什么管我？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人在这个时候受了诱惑，如果走上这条路是很危险的。这个现在给青年人传福音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有时候愿意听神的话，但是他们不愿意对罪的问题他们做一个决定，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诗人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陷害人的座位。如果犯了罪，有罪恶和福是毫无缘分的。好，我想讲好，第二个，好，对，好，我们讲第二部分，跟大家分享什么是福。什么是福？就是我们看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二节，唯有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其实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很多非基督徒马上就开始反驳我们了，说你们基督徒总是把好事、把福分往神的身上扯， 你们这样是不公平的。我们不信神，我们也很有福啊，我们也可以祈福。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吗？我们看看什么是福。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只有神的律法，喜爱律法的人是有福。其实我们让事实来说一个话，这里边我跟大家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个福字是怎么写的。其实这个福字大家看怎么写呢？大家都会写这个字，左边是个什么？是个衣服的衣的一个一字旁，是吧？右边叫什么？一口甜，意思是怎么样？一个人有一口，有一块土地，有衣服穿，丰衣足食，这个就是福。这是我们中国人老想的这个事。你仔细再看一下，发现不对了，有点小问题啊。为什么呢？左边这个是个一字吗？不是个一字。你仔细查字典，你就知道这个字念是。是者神也，这就是代表神的意思。所以这个福字实际上是什么呢？如果没有神就没有福。而且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说中国很多中国的民俗学者研究中国字的时候呢，有一个学者是天津大学的天津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教授，他讲福字这个象形文字呢，他最早的那个文字是什么样？是一个人手里端着一盘酒，把这个酒浇在祭台上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祭奠敬拜的这么一个写照。是在他讲的话，就是过去古人在敬拜神的时候，他叫祭奠的时候，一个希望以祈求达到的某一种行为，这个叫做福字。我想了这一段的时候，我马上想到雅在创世纪的第35章讲到一件事情，讲到雅各在伯特利的做了一件事情，跟他们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雅伯做了个什么事情呢？他把酒倒在一个石柱上，这是第一次向神做敬拜。而且在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到，出埃及记22章里面讲到说，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一看，从民俗世俗角度讲，这个我不知道是一种偶然性还是怎么样，都能看到有一个造物主的影子在这个地方。要没有这个影子，你是不可能有福的。我们回头再看圣经讲福，请问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福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出现的？这问题很不复杂，很简单啊，大家还记得吗？亚伯拉罕，是吧？大家亚伯拉罕祝福。其实创世纪祝福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呢？从神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7节到28节里面就讲到一句话，在创世纪的28节第27节怎么说？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28节怎么说？神就赐福他们。弟兄姊妹看到没有？这是第一次出现赐福。而且福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福是神所赐的。人活着不能离开福，否则这个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哪些是福？我们看神赐了哪些福呢？我们都知道很清楚，神讲的话，你们要，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叫生养众多，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等等等等。但是神讲的福跟我们人这个地方讲的福，实际上我们人讲的福都是从这儿来的。讲到生养众多，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第一个生养众多，多子多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第二个讲的要管理一切，讲的一个治理这地。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我们人在世界上都愿意管理一些事情，很多人都愿意去做头，都愿意做一个学个管理学，做一个将来在公司里面做个什么事情，都愿意管理一切。为什么呢？管理的这个福是神赐你的。一开始神说治理这地，你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活物，这是第二个福。第三个福就是说，神说看哪，我要将遍地的一切皆 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真是衣食无忧。在伊甸园里的时候，这是神赐给我们不再缺食品，不再缺吃的。我们想起海地，现在地震以后，我们知道他们人缺食，缺最缺的是食物和水。民以食为天，神给我们赐的这个福分，再有一个事情，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是我们现在还享受的，但是有时候往往走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看着造的一切的都是好的，只有一件事神看着是不好的，是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讲的话，唯有一件不好。什么不好？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造一个，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耶和华带这个配偶不是动物，为什么呢？耶和华十九节说，用土造成的各种野地各样走蛇，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他的面前，看他叫什么。但是这个时候经过一切以后，亚当给他起了名字，但是还只是那件人还是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因为配动物不可能做配偶，人可以养一个宠物，养个狗养个猫，但是永远无法替代这种爱。所以耶和华使他沉睡，造了他的一个配偶，就是一个女人，领到他的面前。上次我听到一个笑话，一个故事，说为什么现在管女人叫 woman， 有人就说了，说因为亚当睡着醒了以后，突然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子在他面前。其实圣经没有讲夏娃有多漂亮，但是我想神造的这个一定是最漂亮的女子，比世界上最所有漂亮的女子更漂亮。我想这个女子在他面前的时候，亚当看到一个美妙女子站在他面前，他会说 Wow man， 从此与他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神这个最大的祝福就是爱，神给了我们被，我们可以被爱，我们可以被最亲爱的人爱，我们也可以去爱人。神给了我们这个爱，我们被父母爱，被妻子爱，被先生爱，被弟兄姊妹爱，而且我们可以去爱周围的人，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赐福。弟兄姊妹，这个福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需要，灵里的需要更重要。神给我们的赐福，让我们与神同在，这个是最大的福气。因为有神的形象就有尊严，没有神的形象没有，就没有荣耀，没有权柄。因为人的尊严是最大的，神给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在诗篇的第八篇的第三章就第三节就讲得很清楚，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弟兄姊妹，当神派我们管理世界上的一切东西的时候，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有尊严。人的这个 dignity， 这个尊严是比一切都高的。但是我们如果不认识神了，我们背离神了，就出现问题了。当你背离神了以后，你人就无非是一个高等动物。从进化论的定义，给人的定义是什么呢？什么是人呢？人是进化的最高级的最高等的动物。我们从小都是什么受的教育，但是很可惜，其实啊，我们有很多人不认识神，都知道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和动物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在座有没有还有不认识神的？为什么呢？如果有人说你是个衣冠禽兽，你会怎么样？你会要跟他玩命的，玩命是北京话，就要跟他拼命的意思，是吧？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是禽兽，你穿上衣服你也不是禽兽，我们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个福，说福是神所赐，若离开了神，一切谈不上福分。所以这里面出了个问题，我们的祖先堕落的时候，他离开了神了以后， 我们看到一个结果，一个很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们无法控制的结果，因为我们当时不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就是说人受到咒诅，地受到咒诅，地上长出吉利来，我们做一件事情一件一件的不安宁。我们刚才讲的四个祝福，第一个是什么？我们生养众多，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做父母的知道，我们多少次跟孩子生气，气得恨不得把头发都要拔掉，美国人讲，是不是？我们跟孩子生气，我们没有神，没有神，我们生养众多会变成了一个累赘。我们人太多了，就是我们现在说我们就不要生孩子，我们干脆别生了，生了后大家都没饭吃，没有工作，也不能不让生，最好是生一个。弟兄姊妹，生养众多没有神的祝福是一个累赘。第二个，我们刚才讲的要管理这地，当你想做管理的时候，人的这种 ego， 这种内心的这种个人的这种野心发作，很多时候要去控制别人，想去升官发财，想做一个伟人，他们做的事情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事与愿违，这个时候管理已经变成了一种官场上的东西。第三个，我们刚才讲到的话，衣食住行，我们原来不吃也吃，不缺穿，但人犯了罪以后，地长出吉利来，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都可以当食物，但现在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找工作难，现在办身份更难，有了工作维持工作更难，拿到绿卡好像比登天还难，你拿到又怎么样？弟兄姊妹，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为什么？因为我们背离了神。最后一个我们讲的，我们的爱，神赐给我们的爱，现在已经因为我们背离了神，我们最好的最美的东西，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了。我们现在讲到多少次我们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去爱别人，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是我自我为标准，我们的爱变成有条件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讲到很悲惨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什么是福？弟兄姊妹看到，有神就有福，没有神就没有福。好，我们现在如何得到这个福？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福？还是这一段经文，但是我们这次看福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思路用一个纵向的角度来把它看，这个就圣经里一个教导叫做见启明的原则。什么叫见启明的原则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有一件事情，当你读的时候，你是从旧约到新约有个时间的关系，神的启示是一点一点一点启明，一点让你启示启明的，这是读经的一个原则。我很喜欢陆苏和教授，一个华人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专家，他提出要见启明的原则，对我非常受益。他讲到一件事情，我在读福的时候就看到福在旧约新约里面多次讲到这个福。一开始讲的话就是什么是福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典章，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当这个福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都很著名的耶稣基督讲了八福，这个八福对我们来讲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在马太福音讲到的八福，他讲虚心的人有福的，温柔的人有等等，讲了八次，最后讲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其实这个时候给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律法的中心是什么？因为旧约里面讲的律法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但是到新约这个律法就更启明了，律法的中心，这个福的根本落实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律法的核心，也是我们福的核心，这从见启明的原则可以看得很清楚。另外就是说重新得福，这个时候要有一个代价要付，因为我们人犯了罪，人背离了神。我们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不像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你原来坏了，坏了好了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他是公义的，你要为你的罪付上这个代价。尤其是圣经讲的话，罪的工价乃是死， 你要想再得到这个福的话，你要付出来，你要付出这个代价，你不可能白白再来这个福。所以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福和我们的代价，就是这个苦有直接的联络。其实呢，重新得福的代价就是要苦。其实中国人对这个很清楚，中国人老讲很多福和苦的问题，而且对福和苦的这个关系啊研究的很多，他们靠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想法想了很多方法，就所谓用修炼的方法，用吃苦的方法。你比如说中国人常讲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怎么样？孟子讲过话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怎么样苦其心志，好像人要吃苦，知了吃了苦才能有福等等很多。但是这里面就出了一个问题，说我们的要想得福要靠自己的努力，吃自己的苦才能得到这个福。但是我们知道人的智慧，人的尽头，我们知道真正的福这些你是得不到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是得不到。知道怎么得到呢？知道说这个苦你是要付的，是谁给我们吃的这个苦，让我们真正把福分完全得回来。神给我们赐的这个福得回来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的这个苦，为我们吃的这个苦。所以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第53章讲得很清楚，一句话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姊妹，因为他受苦我们可以得福。我们对这个事情往往有时候感到有点淡漠了，时间长了习以为常了。我们老讲一句话，连小孩子都会讲 Jesus died for us on the cross，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完了，我们没有仔细思想，我们在新年这一天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为我们付的是什么样的苦，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今天的福分有多么的大。弟兄姊妹，其实耶稣基督，我自己思想了一下，耶稣基督在彼得前书第4章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这个苦，他从出生到十字架，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受苦不是光在十字架那么一瞬间，耶稣基督出生的这一天就是在开始在苦难当中度过的。他生在什么地方？生在马槽里。圣诞节大家都演过节目吧，是吧？耶稣基督受的苦，他连家都没有，他从出生到十字架可以列很长很长的一个表格。但是我们简单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就是简单的讲那么几点。第一个，耶稣基督受的一个痛苦叫什么痛苦？被弃绝的痛苦。弟兄姊妹，你受过弃绝吗？你是不是被人有抛弃的感觉？当你大学毕业申请工作的时候，你发了多少份简历，有多少份接受你？当你花了很多精力没有被接受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到有一种被弃绝的感觉？你有没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去年一年发生金融这个当你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被解雇的通知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被弃绝的感觉？当你申请你科研经费的时候，当你花了很多精力写了科研经费，回说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心里说很难过，我的努力都白费了。弟兄姊妹，我知道有很多，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华尔街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突然一个大风暴他们都被解雇了，有的人流着眼泪说，我的感觉就是跟被弃绝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种感觉。所以他觉得公司被抛弃了，一个人被弃绝的感觉是非常难过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经历了许多的弃绝，首先他被他的家人弃绝，他的兄弟看不起他。约翰福音第7章第4节讲的话说，他耶稣的兄弟当时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说你不要在这儿去，你去耶路撒冷啊，我们这小地方容不下你，根本就排斥他。所以这个时候，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得很清楚，说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纳他，那同胞也不接待他。他们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甚至不愿意看到他，想方设法排斥他、陷害他，最后杀害他。他被他的同胞弃绝，被他的同伴弃绝，甚至他最可靠、最喜欢的同伴、最好的可伴，这个同伴彼得，在耶稣基督困境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同情的时候，甚至三次在众人面前拒绝认他。耶稣基督，他有人说你不是就是他的同党吗？彼得说：“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弟兄姊妹，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大家都知道是犹大，他为了30两银子出卖了耶稣。弟兄姊妹，被弃绝是很痛苦的，但实际上耶稣基督被人弃绝倒不是这些。耶稣基督最大的不幸，他被天父的弃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知道，他明明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背负了世人的罪，天父黑云遮掩他，掩面不看他的时候，他感到这种痛苦。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痛苦吗？比起主耶稣基督来，这些真是不算什么。你受到这种弃绝实在不算什么。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经历过所有的弃绝，但是只有一个事不一样，就是他没有犯罪。第二个，我们看耶稣基督被诬告的痛苦，受到冤枉。什么叫被诬告呢？世界上有很多冤枉的事情，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受过冤枉，是不是？你受的冤枉少吗？我受的冤枉很多。世界，你岁数越大受的冤枉越多，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所经受过的很多。第一个，如果说我做一件事受到委屈了，但是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宁愿忍受这个罪。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犯过任何罪。比拉多说过，我查不出他有任什么罪来。甚至犹大在出卖耶稣的时候，把银子丢在圣殿里，说我卖了这无辜人的血是有罪的，他自己有罪的，他耶稣是无罪的。但是却被人诬告，被钉在十字架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说这是莫须有的罪名。主耶稣基督对这些事情一句也没有讲。那主耶稣基督说不是从死里复活的话，他现在可能还背着一个被诬告的这种名声。有时候我们人在这个时候被诬告的时候，我们人性都愿意去辩白、去解释，向人解释这个事情是误会，我是被冤枉的。中国人现在有俗话叫讨一个说法。当你在讨一个说法的时候，你会发现越解释越糊涂，甚至混乱，有时候冲突反而加剧，误会反而加深。所以主耶稣基督没有为自己申辩，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也不开口，他只承认一件事，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他说我是，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讲。但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圣经讲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的神天父是那主宰者，这耶稣基督受的被诬告的痛苦。第三个是他肉身的痛苦。其实我们讲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痛苦讲得很简单，我们如果你看过耶稣受难记的那个电影，那是一个被艺术夸张了的一个电影。但是从这我们可以能够体会到他被钉在十字架的这个痛苦，让血一滴一滴的流干，慢慢的死去。这是最最最最不人道的一种刑罚。现在都是要讲究文明死刑，给他注射了什么这个方法，都用这种方法。现在当时就不是这样，还被打得遍体鳞伤。我在想这个墓的时候，当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给他穿上一个紫袍，那个时候血凝固了以后，干了以后，是和这个袍子连在一起的。最后把这袍子把它揭下来的时候，那个痛苦是什么样子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鲜血 浑身的这个血，他在十字架上，他双脚都被钉透。所以我们再看这段经文，我们就有更深的体会，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的这个代价。所以的话，我们的祖先与神隔绝，但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与神之间的这种隔阂隔绝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和好，我们可以跟神重好，我们可以重新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福分。我们的福是失而复得，这个是我们所讲到的。从如何得到福，不是靠我们自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好，我们看第三节怎么说。第三节可以说我们今天的一个总结，我们得了福以后，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生命。这里面讲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成为一个接受了主的门，成为主的门徒以后，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以后，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诗人的形容是多么的美妙，按时候结果子，不管是雨天旱天，不论是灾天涝天，按时候结果子，他所做的事尽都顺利。有人说了，哎呀，我也喜欢耶和华的话，为什么我不结果子？为什么我做事不顺利？我们有时候老问这个问题，问的这个问了多少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的话，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要讲树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哪些是园艺上比较有经验的人，有没有？你栽树怎么栽？我记得前几年我在家里栽了一棵树，一个小树，因为我看买大树很贵，我们小树比较便宜，我说买个小树吧，它也会长大的，我就把它栽在一个大树旁边，栽了个小树。结果有那年正好是旱天，连着五十天没下雨，我说树栽在那儿没关系，它有根嘛，它可以往下针。结果没想到五十天以后，这个小树死了，这个大树一点事没有。我说你看大树的生命多顺利，我就说跟那个我太太讲，你说我要像个大树多好。我太太说，你想想大树多少年，它的树根扎得很深。弟兄姊妹，喜爱神的话不是光在嘴上，你是不是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你是不是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放在脑子里，随时随地对神的话语上有扎根？弟兄姊妹，这个是个很大的事。你喜爱神的话，你的树需要扎根。如果你只是说我就喜欢神的话，你但是你是在嘴头上的。还有一个事情，我们在中国总学到一个成语，一个办事情的方法，看问题，我们就是说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大家都学过这个话吧。前几天我那次有一次跟一个牧师讲的话，说牧师说你这话说的不对，我们应该通过本质看现象。哎，我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以前受的这个思想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辩证的方法。他说要看过本质看现象，我说这个我从来不知道用这种思想方法。他说你看这个树，你看这个树在的，它这个结果子的树，这是一个现象，它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结果子，这个树为什么不结果子，这个树为什么会活。我说没有看到本质，我看到本质，因为它的树大根深，它的根扎的深，它在溪水旁有水供应它，所以它可以结果子。你看着它很顺利，但是你不知道它在生命当中它的成长的力量，它的成长的经历。弟兄姊妹，我们真要想做到这一点的话，尽都顺利，你一定要跟第二句话连在一起，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你的生命要往下扎根，这样的话凡所做的尽都顺利。 如果你只是说我说说而已，神啊，求你给我福气，让我找工作马上可以找到，让我拿到 A 马上拿到 A， 让我拿到绿卡马上拿到绿卡，这个叫顺利吗？这个不是这个话讲的意思，弟兄姊妹。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很多人也看过，作为今天的结束跟大家做一个新年的一个开个小玩笑。这个电动画片叫做猪八戒学本领，为什么呢？这是不是西游记里面讲的，是那个西游记外传，说孙悟空能力很大，猪八戒呢能力很差，所以猪八戒就很嫉妒他的这个叫猴哥了，孙悟空，是不是？他说猴哥你教我学学本领吧。后来孙悟空说好啊，可以，那我这样，你知道我为什么吗？我这有本书，这是天书，玉皇大帝给他的，说你把这本书读完，你就跟我一样会有本领了。好了，猪八戒这个容易给我，我很喜欢读天书啊，拿过来就读，读了头一页还读得不错，以后说越来越难读，最后说打了个阿嚏说天书天书十分难读，看这是编书的一定糊涂，他去睡觉去了，醒来还是猪八戒。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就是猪八戒，我没有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要像他那样看到为什么有福，我们所做的为什么顺利，因为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们人的生命得到建造，你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以后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做的事情，你思想的，你的思想方法，你的所作所为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你喜爱神的话，你的生命改变，你得到神的祝福，神亲自动工，因此你就会事半功倍，遇到困难你也不会害怕。当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改变以后，我们会尊重自己，我们也会尊重周围的人，因为神所他造的形象所造的我们自己，就会有神的光发出来，你就会影响别人，你就会结果子。这个时候神与你同在，你就会心满意足。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感谢神，在这新的一年来开始的时候，在这虎年来临的时候，我们仔细思想诗篇第一篇给我们的这条蒙福之路。我们做个祷告。今天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看到岁首年初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一个圣灵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讲了这么好的话语，我们愿意遵从你的话，我们愿意对这个世界有所警醒。我们出了这个门以后，我们就想，主啊，我们随时要思考你的话语，我们要喜爱你的律法，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扎根，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里面蒙福，我们愿意像一棵大树一样在溪水边结果子，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所行所做有你的样式，主啊，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做，主啊，求你改变我自己，主啊，也让我影响周围的人，主啊，今天我们愿意思考你为我们所受的苦，因为你的苦我们能够得到医治，我们能够有福气，我们实在感谢你的大能，感谢你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